好，来，我告阿难啊，我们上次有讲啊，他说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之前有说好七处真心，之前如果都听不懂没关系，把它放一边，等到整个楞严经看完的时候，你再回去看七处真心，肯定全懂了。所以我们等于是现在啊，那个重新起牌，那个东风打完了，现在南风起，我们开始讲。两种根本，两种根本呢、啊，是整个《楞严经》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它就是在告诉你，这两种根本啊，一个是轮回的根本，一个是让你能够离开轮回的根本。所以你就要把这两个根本到底是什么的根本搞清楚。然后呢，我在台北啊，跟这个不是我人在台北，我跟台北这些同台北班呢、啊，我们后来找到一个默契，就是什么呢？《楞严经》因为很深。所以啊，我现在要改变一种战法，我让啊不用功的同学可以得到一些皮毛，那用功的同学可以学得比较深。所以我现在要把在每一次讲经之前呢、啊，讲这个课文之前，我要把这一段呢、啊，用不要去看经文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所以如果有一些不用功的同学，他但也还想学的话，诶，他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皮毛的精神。所以啊，你要记得。七处真经结束，我们现在东风结束，现在南风再起是什么呢？讲两种根本，你要去想，到底是哪两种根本？这两种根本呢、啊，是两个不同的根本，南辕北辙。就好像啊，你前面有两条道，你现在要选到底要走哪一条？其实我们是在原来是在某一条路上走，现在他告诉你说，等一下，我们现在如果往北走。现在往南边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是跟我们原来那条路180度的转弯。原来我们更不知道有这条那现在他告诉你说，哎，其实今天条路才是我们的选择。那上一次讲过了，佛啊有告诉阿难，对吧？我们从那个。大家都知道，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那个 Vicky，你有没有跟美国班的同学讲是哪一段啊？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上来上课，所以我没有把那段寄给他们。好好 有， 好 他 ，OK， 说了。 好的好的。佛告阿难啊，他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就是从很久远很久远，就是那是无始啊，没有开始，就是一开始就是这么没有开始，根本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颠倒？其实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就是因为颠倒了。颠倒 六道轮回其实很苦啊。我们现在就在讲它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其实是颠倒了。颠倒大家都知道，我们以为存在的东西，其实根本不存在，是妄想。而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真实存在，这个是问题呀。所以他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东西呢？我们大家上次都讲过，叫恶差距，就像一个那个印度的果实，对不对？是不是一个果子有三个蒂，还是一个蒂有三个果子？总之，还有三颗小果实在那上面，一蒂三果吧，有三个小果实。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记得，这三个小果实代表什么？惑业苦。人生的问题就在于你先迷惑了。大家所有人的无始状态，原本的状态都是那佛性啊，都是如来藏啊，或者我们说真如心啊，或者真心本性啊，就是刚刚 Vivian 所问的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状态。后来一下子起迷糊了，一下子无明了，以后的经文都会告诉你这无明是怎么起的。那之前我们上课其实也讲过好多次，就是一下子啊，搞忘记了，忘记了自己其实原来什么都懂，都清楚。他以为自己不懂，想要搞明白，然后以为自己搞明白了，这一明白就糟糕了，因为原来是明白的，你现在一想要搞明白，就反而无明了，就混淆了。所以啊，就开始产生了惑，迷惑了嘛，因为你无明就产生了迷惑。迷惑的时候啊，其实不打紧，并没有造业哦。学楞严经学佛，尤其是楞严经，你一定要把那个层次感搞清楚。一开始是迷惑，它还没有造业。我们说啊，等会都会把这个五蕴再拿出来继续接着讲，让你越来越清楚什么叫做迷惑没有造业，什么叫做有造业。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啊，现在只是迷惑了。我以为什么样子的迷惑呢？我以为啊，我自己的身体是真实的。我以为我身体外面所依靠生存的这所有的境界是真实的。我迷惑了，而且我加以分别。那请问你这时候有没有造业？肯定没有嘛，你只是迷惑而已啊，对吧？你没有伤害任何人，你只是迷惑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迷惑了以后，你开始分别，因为你以为这外面的啊花花草草啊，这个天地啊，宇宙人间全部都是真实的。因为你迷惑了，好啦，那你会开始分别，哎呀，这个叫苹果，那个叫西瓜，哦，这个袋子是这个名牌，那个是什么东西。好啦，那你开始分别，本来你只是分别也没问题，但是你分别久了，那个分别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时候，糟糕了。你开始执着了，你越来越喜欢啊，你喜欢之后，因为我们是凡人嘛，没有办法，凡人就要把东西带回家啊，自己要想用，大家想用，你就开始执着，一执着你就糟糕了，执着就是万恶的根源，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来源，你一执着就造业了，造业就对不起了，所以说你就一定要 pay the price， 你就一定要尝这个果实了。所以为什么叫做一地三果，那个时候我们说叫恶叉居，恶叉居就是印度那个果实有三个果子连在一起，它一生就是一出来就是三个果子，就是我们的祸业苦，它一定是一个 bundle 在一起，一个 package。 很少人是什么样的人，那是大修行人才有可能只有祸而没有业，我们这群人不用讲了，绝对是祸业苦全部连在一起。你造善业你就尝善果，你造恶业你就尝恶果，但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啊。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那个苦我们大家都不用再重复了吧，每一个人都知道啊。那所以所有的他说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所有的修行人哦，不是光凡夫哦，所有的修行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大觉，为什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无始以来的颠倒。那么他有讲几个不同的修行人或凡人啊或魔鬼或什么的，我们来看看这有分为多少种。我记得上次每月对于声闻缘觉搞不是很清楚啊，声闻是什么？小乘声闻缘觉，这是基本名词啦。你学佛你偶尔想看看佛经或读读这些法师们讲的法或什么的，至少声闻缘觉，大乘小乘这是最基本的名词，好歹要知道它什么意思。声闻就是小乘，小乘人啊，小乘那个金刚经大家都读过四果对不对，最上面的是阿罗汉。小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小乘啊，它是对于这个六道轮回的苦啊还有无常体验非常深刻，它非常深恶痛绝六道轮回，有一点极端了，他觉得六道轮回太苦。因为你要去试想当时的那个印度啊，真的是人的生活啊，那个生命啊，人的生命真的没有什么价值啊，就是而且生活的这个 quality 也非常的苦啊，它是属于一种奴隶时代，你要去想那个种姓制度啊，所以当时的很多平民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苦，所以一群小乘人他们对于人生的那个苦啊还有 especially 那个无常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深刻，真的就是我昨天可能还在跟朋友大吃大喝聊得不开心的不得了，两天以后怎么搞确诊新冠肺炎这就是无常，你在大吃大喝的时候肯定想不到。所以我想经过、啊、这一段日子，大家其实越来越深刻调那个理解、啊、这个无常啊。我前两天有个好朋友说，他说一直想回上海办点事情啊，在台北。我说你现在回不来了，现在回来是集中管理啊，那个很辛苦啊，你可能回不来了，不要回来了。他说哎呀，他说我那时候回去啊，想说两个礼拜要回来，他说现在已经搞了三个月了。他说会不会像1949离开大陆之后再也回不来了。我说哎呀，这就人生无常啊，不过你不用想这么多。我说这整个东西就是告诉你，其实人生的那个苦还有无常你必须要有感觉，你才会想要脱离。小乘就是走这个，他对于人生那个苦跟无常太有感觉，他说我一定要脱离。 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什么状态？就是完全对于这个苦啊，跟无常，尤其是无常，现在是无感，没有感觉，那个东西已经杀上门来了，没有感觉，其实是最糟糕的。所以你就知道凡夫跟小乘，小乘就是声闻，那缘觉是什么？缘觉是中乘，中乘啊，就是比这个小乘啊程度要稍微再高一点。小乘啊，它是只管自己，就是说我啊，对于这个无常啊，还有人生的苦，我非常的深痛恶绝，所以我要深恶痛绝，我要离开。那么我只管我自己，他的法门是什么呢？他的法门呢、啊，就是关我们心经所讲的五蕴皆空。他说我啊，觉得这人生太苦了，而且我也知道我这一切身体的肉体还有我思维其实是一个假象。他的程度大概在这里，所以他就观空五蕴皆空。我啊，这个身体、这个肉体、我的精神层面，我不要再被外面这个境界所拽着团团转，我不要再心随境转，至少我能够安住在这个当下。这是大概小乘的修行法门啊。那中乘是什么呢？中乘就是我们讲的圆觉，或者你们曾经听过辟支佛，反正是中乘呢。大概它的经文 relevant 的对应的经文啊，是比如说《地藏经》啊。阿弥陀经，它不是了义经啊，它是不了义啊。不了义是什么？就是方便法门，就是度化那些永远没办法成佛的人。但是呢，根性不够，大乘的根性不够，他没有办法去听大乘或者一乘那种真正的那种了义大法。但是呢，他也想能够解脱，所以就用一些中乘啊这种方便法门去度化他们。讲的比较多是什么呢？哎呀，好人有好报啊！你做什么东西呀、啊？比如《地藏经》，你看里面很多嘛，做什么事情啊会得到什么恶报，对吧？那阿弥陀佛是什么？阿弥陀经是说制造一个愿景，告诉你说，哎呀，你不要再轮回，没问题，我收你啊、你只要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到我的净土，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圆觉比小乘稍微好一点，比声闻稍微好一点点是在哪里呢？那个他呀，比较是愿意度任何有缘的众生。哦，他不是说像观世音菩萨那个哇，大慈大悲，什么苦什么有缘无缘全部一起包，他不是。哎，有缘的众生他可能会愿意度。哦，这个是缘觉声闻最基本的一些概念，你一定要懂，这个是一定要懂的。那么再来，其实我比如说我在上课讲的一些内容，基本你一定要懂的我会讲，然后比较深入的说啊，这一部分是比较深入的，我也会让你知道，至少你会知道哪一些哦你是非懂不可，哪一些你可以酌情。自己决定，好了，那外道啊，这些都不用讲了，就是一些外面的邪门。其实当时也不能说他，你说他真的是邪门歪道吗？哎，他也不是，他就是那个知见啊，不太正确。人家也禅坐哦，人家也入定哦，那个只是说他的法门啊，最后他的一些对于一些善知识的，或者说佛陀的那些知见，他没有搞清楚，所以有些走岔了。比如说那外道有一些人就是用那种苦修啊。我们在基督教有看到有人就是用那个鞭打自己什么的，他那外道有一些啊，就是用火去走火烧啊，然后吃牛食、猪食啊，就是让自己过得非常苦的方法，他想要证悟，可是他走错路了，那么他也禅坐，就永远没办法证悟。其实佛陀在修这个证悟之前，他曾经在雪山修行6年嘛，很苦啊，受的是他皮包骨一层皮啊。后来他发现苦修不能成道啊。苦修没有办法成道，成道要修心啊。这个东西后来他悟出来，他才到这个菩提树下。后来又经过一些故事啊，什么牧羊女给他羊奶喝什么什么的，后来成道啊。所以要跟大家讲，苦修不能成道，真正的成道，你要能够证，真的是能够觉，你修的是心啊，身体而且是要养好的，修身养性是一起的，所以不能走岔道。那诸天呢，就是天人啊、哦，魔王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个鬼恶鬼道做久了就变成魔王了啊、哦。那魔王很厉害的，各种魔王，《楞严经》啊，在这个后面你会知道，他说有四种戒啊、哦，在《楞严经》在后面全部会讲，他说有四种戒律啊，你犯了以后啊，你如果是修行人呐、啊，你在犯这四种戒，哎，很多时候啊，这个有杀盗淫妄啊，你如果犯淫戒。啊、哦，这个奸淫的淫，在出家人来讲，就是最糟糕的戒了，最糟糕，最糟糕，对出家人来讲是淫戒。 他说这一个戒你犯了以后啊， 我看一下， 修行人啊，你犯了淫戒呢，你就是成魔，而且那个魔他后面会讲啊，50种阴魔，你去看看，有一些上师，这个东西就一直提醒大家，有些上师啊，那真的就是要叫弟子要双修啊，什么什么的，他说这种千万不能沾，因为密宗唯一那密宗的双修不是这种修法。全部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迷思，这不是密宗所讲的双修，全部大家都被骗了，所以一定要小心。那么魔通常是修行之后犯了淫戒，很多变魔。那么魔他都有眷属啊，有各种，他就整个大家族啊。那么再来呢，就是他就大概讲到这里，他说啊，这所有一切啊，包括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为什么没有办法修行成功，就是因为不知道那两种根本。好，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课，我们接着后面讲下面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他就在告诉你两种根本。这两种根本呢非常重要。哪两种根本？一个是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根本，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我们假设现在在往北方走，那个佛说等一下，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条路，朝南方走。你得转180度，南辕北辙，你得往走180度，那一条道是什么呢？是什么根本？是成佛的根本。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两个根本搞清楚，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根本是什么？这是一条路，那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就是我们的脑袋，我们以为存在的意识心，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 process， 在思考，在判断，在分别，在执着，在想方设法要为自己捞好处，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打击对手的这个脑子，就是我们的意识心。这就是刚刚 Vivian 所问的那个妄心。意识心其实不是真实的，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其实不是，它就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如来藏这东西很有意思啊，它没有相，但是它可以变现一切相，所有万法的相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我们的意识心也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被骗了。他就要告诉你，我们一直存在这个意识心啊。后来阿难都讲了嘛，佛跟他说，哎，你知道阿难这个意识心根本不存在。阿难说，那这怎么得了？我平常拜佛供佛伺候您，对不对？伺候所有的诸佛菩萨，然后我行善，我发心，我精进修行，我就是用这个意识心啊。他说，佛你别说，就算啊，我现在谤佛做坏事，我要下地狱，我也是靠意识心啊。那你佛你现在忽然跟我讲我的意识心是个假的，是虚妄的，那我不变成形同草木了？那不是跟树木那个旁边的那个烧枯的那个木炭不一样吗？那些木材不一样，没有心，这怎么可能？他说，那我吓死了。是真的，这个意识心就是如来藏刚刚 Vivian 讲说那个真心所变现出来的，但是真心没有形象啊，是糟糕了，我们不知道它存在，它一直存在啊。那所以今天佛教点出来，其实有这么一样东西是存在的，我要告诉你它存在，我要帮助你找回来。你其实从来没有失去过，但我现在要帮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让你能够跟它重新的合而为一。所以一个你要记得两种根本啊，一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另外一个是能够出六道轮回或者我们说涅槃的根本。这个涅槃大家注意哦，可不是小圣所讲的只是出六道轮回哦，涅槃有好多种不同的涅槃，是不是小圣说哎呀我出六道轮回了我涅槃了，这种叫做小涅槃，或者我们说有余涅槃。有余是什么？还有余，不是完全无余的涅槃，是有余的，因为它只是涅槃的一部分，它不是真正的大涅槃、哦、不是真正我们讲楞严大定里面那个大涅槃。那另外真正这边所讲的啊，这个是大涅槃，让你永远的离苦得乐，永远不会再迷糊了哦。他让你是大涅槃，叫做无余的涅槃，就圆正果。所以他说这是另外一个，那是他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讲的真心。所以真心啊，跟妄心，一个是真，一个是妄，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每一次楞严经上课，一定都会再讲一个概念。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当你的心中还有真跟妄的时候，哎，你没有悟到。你要去想，所有一切迷糊的根本，就是因为你有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二元对立的概念造成了后来空间跟时间的问题。所以当你修到最后没有二元对立概念的时候，万法归一。我跟你讲，只有一没有二。当你的心中还有二的时候，你没有正德，你没有真正的悟道。万法归一是什么？那就是回到唯一最终的那个状态。如果你说它就是那个真，其实你没到位。你的心里如果还有真跟妄的概念，你没有到位。诸位，我跟你讲，有黑才有白，有光明才有黑暗，有好才有坏。所有人世间一切的名词跟形容词都是二元对立的，所以这是虚妄的。二元对立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白，绝对有人觉得它是黑，对吧？我觉得它是好，绝对有人觉得它是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党，每一个种族，或者每一个团体，只要有人觉得这个是 A， 就会有人看到是它的 opposite。所以什么叫虚妄？只要所有众生，所有人的观感是不一致的，它就是虚妄，因为那就没有真实啦。真实那是唯一的一个 value， 就是所有的人觉得是相同的东西，那才是真实的。只要每个人观感不同的时候，它就不是真实的。所以人类所有的名词跟形容词都是二元的，绝对不可能找到所有人有同样的共识。就算一个杀人犯，大家觉得他是全世界的大恶魔，说不定他的妈妈觉得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是个好人，他的儿子可能觉得他是一个 loving dad。所以我要讲的是，人世间所有的一个形容啊，或者一个价值观，它都是一个假象，它都会因为你的立场跟你的私心还有你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的概念。这个东西是妄，妄很简单，只要没有办法得到共识，那就是妄。所以啊，我们就要回到刚刚我所上讲的比较深层的那个概念。你如果不把这个概念搞懂，其实你的楞严经是很难学得通透，你比较难啊去领悟到这其中的乐趣，就是真跟妄。你去想想看，我们说我有妄心，哎呀，这个是假的。请问妄怎么来的？是不是依真起妄？你会有真才会有妄吗？那我们说，哎呀，今天修行就是要让你所有的妄念全部止息，所有的妄念都止息哦，那真相就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你妄心止息的时候啊，你的，我们不是说真心就出来了吗？其实啊，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妄心止息的时候哪来真心？没了。黑暗没有的时候哪来光明？没了。如果全世界就是只有一个光明一个状态，我跟你讲，不会有光明这个名词，因为就没有黑暗当对比，哪来的光明？我想这个地方你应该听得懂。没有妄的时候，当这些妄念全部不起的时候，也不会有真心啦，因为它就是那唯一的状态。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个概念，你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唯一的状态没有真假，没有真跟妄，它就是那个状态。所以为什么佛说不可说，实相不可说？因为所有人类的语言是二元的，你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那最终的状态。所以我们用说是真心啊这个字，其实是讲给我们还没有悟道的人听，我们还没有悟觉，我们还没有大觉，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人，你可以跟他讲真心。如果已经真的是悟道了，真的明心见性，真的已经明白到了他最终的状态根本没有二元的时候，就叫他如来藏吧，没有什么真心了。现在真跟妄是因为我们妄心十足啊，所以还在用真跟妄这个东西在跟我们做讨论，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有两条道在前面让我们选，一条就是在六道轮回继续打滚，只要你还继续用意识心在这里每天分别执着打妄想， 那保证你绝对可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工。但是我上次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人类暖化的问题会让这个地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所以当你在投胎的时候，不管你再有多少福报，就算你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有钱人，你都有可能继续要带着氧气罩在这里面活命。水没有经过 process 是不能喝的，所有今天的农作物全部死光光，你可能吃很难吃的东西。我先跟你讲，就会变成这种光景。那如果你要选择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啊，那你只要就着现在继续这个状态继续混，你保证你可以继续在这里面打滚。那如果有一些人已经觉得说啊，跟你讲，这投胎不是个事儿，而且人生很无常，我真的已经体会到了，我想出来，那他就告诉你，你就必须走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你得跟着佛啊，找回你的真如心，让你的如来藏重现光明，那你就有机会能够出离。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两种根本。如果经文，因为后来的经文会开始有一点难啊，有些人会听得懂一部分，有些人可能听懂全部，有些人听得懂一点点或都听不懂，但没关系，至少你就记得了这两种根本。你这两种根本记得了，那这一堂课你没有白上。好啦，那现在你得把，我们等会儿会再跳回啊这个经文，但是我们先跳出来。跳出来哪里呢？请你把以后每一次啊那五蕴啊还有十二因缘那两张纸你要带着。所以在我们在讲两种根本的时候啊，你就会对于这个五蕴跟十二因缘很清楚。那么你以后回头我们再复习心经的时候，那这里面所有美国班的同学没有读过心经啊，其他人都念过，你再回去看心经啊，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好啦，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如果你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你啊就照着你的意识心继续在那里混，一定要让你搞清楚哪一个是意识心，你不搞清楚你断不了。所以我们把五蕴那张纸拿出来，好，色受想行识。那美国的同学有没有五蕴的纸啊？以前有发过你们吗？那个 Vicky 你有没有？他们都有啊、哦、好好好。好的好的。好好好 ,OK。好，你去看看色，色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四大这个眼耳鼻舌身没问题。受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前五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你的前五识啊是你的果。至少到你出生的那个 moment, 你的前面的五个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其实一本到第六根都是你的果啊。你前世的果报决定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到底是长啥样子，然后有多少功能。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这个想。那现在讲个比较重要的概念，这个想就是你的意识心。你知道这个意识心很麻烦是什么啊？你知道这个意识心它会分别。这个意识心的问题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上一堂课两个礼拜前我也不记得到底讲到哪里了。可是我记得我隐约我记得我有提过这个意识心的问题，就是它呀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分别。你要记得第六意识啊，这个意识心的功能就是分别。看到外面境界一切境界它就在不停的分别。分别啊分别分别啊分别。他也没什么脑，他没有善恶可言啦，他第六意识就来的东西他就分别，来的东西他就分别。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行，第七识这个行啊，这个第七识掌管什么？执着。第六识掌管分别，第七识掌管执着。而且这个执着啊很可怕。这个执着啊他是怎么执法？他呀认为第八世这个阿赖耶识，你们看到下面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我们说过嘛，它的功能就是收藏所有一切你行为的种子，对吧？你做的好事坏事所有的种子都被阿赖耶识吸进去了，然后呢它在成这个果子，成它这里面培养那个果子，那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呢又被散出来，所以它就一面吸一面放，一面吸一面放。这阿赖耶识很可怕呀，所有的东西就被吸进去，包括你的念头啊。你刚刚心里想说那个人真是个可恶， I wish him the bad 或 dead 或什么，我跟你讲你所有的脑子里面的想法全部哎呦都被记录下去了。 之后呢，那个时间成熟的时候啊，那种子又被放出来，他就一边吸一边放。这个行啊，我们讲这色受想行识这个行，你知道它是干嘛的吗？这个行厉害的地方在哪？他呀就抓着这个阿赖耶识，以为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如果这阿赖耶识变成这个蚂蚁，他就说这个蚂蚁就是我；变成一个恶鬼道的鬼也没关系，这个恶鬼就是我。这个行就是一个我，叫做法我，就是深沉的我执，非常深沉的我执，就是有没有一个我的概念在里面。这已经不是第六识我们所讲那个很粗的对于自己身体呀、执着的那个我执，不是哦。它是很深层，就是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的概念。他呀，就抓着第八识阿拉耶识，就觉得说他就是那么一个我。第六识在分别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怎么运作。第六识在分别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善跟恶嘛，就分别苹果是苹果，香蕉是香蕉，这没有什么善恶。第七意识就会跳进来了。他说：“等一下，这个苹果我很喜欢，多拿几个回来。”这个东西就是第六跟第七意识，时时刻刻这两个东西无时无刻不绑在一起在作用，这个很可怕。比如说，随便一个同学哈，就随便讲了，Carol 说：“哎呀，Tiffany，你在讲的课讲得很糟。”啊，随便或者他跟别人讲说：“Tiffany 讲得很糟。”我随便举名字啊，大家不要介意。哎呀，这 Tiffany 这个我啊，本来第六 Tiffany 第六是听了说哦没关系，他说我讲得很糟嘛，就很糟嘛，他就说我讲得很糟。哎。可是第七意识跳进来说不可以，他怎么可以说你讲得很糟糕？你要 do something，你不可以就这样算了。哦，这个梁子结下了，这就是第七意识可怕的地方。或者谁谁谁说 Tiffany 讲得很好，哎，Tiffany 就很开心。第七意识跑进来说，哎呀，你看那个人是好人啊，他说你讲得好啊，他是你的好朋友。这个地方就在问题的存在，就是第七跟第六会绑在一起，绑在一起之后，这个第七就让一个 backseat driver 就会让第六是去执着，执着每一件事情，好的东西拿回家，坏的东西推出去。这个地方就是想，佛在这边所讲的想，或者攀缘心，大家一定都有听过攀缘心，这个意识心就是这个想。他会外面的去攀援哦，不停的攀，不停的攀，不停的攀。哎呀，看到这个东西很好哦，这个音乐好棒哦，这个房子好漂亮哦，那个东西很不好。他会不停的在这里 process，不停的在这里取向，然后不停的分别，然后第七意识就会跳进来，然后再加以执着。所以佛所讲，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的，就是这个想跟行两个人联手。攀缘心，然后行再进来，让他执着，就是这个第六意识。所以从现在开始，当你在分别的时候，或者你一分别啊，开始执着的时候啊，你要有这个危机意识，或你要有这个能力跳进来，你要有这个能力能够跳进来说，等一下，我又在执着了。我又在执着了。你要有这个能力，要有这个醒思的能力，或这个自控的能力，能够跳进来，这样才有办法去修。你知道修行，修行那个行，我们讲的就是第七识这个行。这个行就是你累世累劫你所有的根性，贪嗔痴就在这个行里面。修行，我们本来说，哎，不是说修正自己的行为，其实没错，但是更深层的，你要修你的根性。有一些人那个根性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要把你的根性给修掉。我们所讲的修行，其实是修这边这个行。那第八识它没有什么善恶可言，它就是不停的吸你的种子，不停的放那个种子出来。所以你就要知道这前五识到底怎么运作的。好了，那我们上次有讲啊，说这次要讲一个问题，要讲一个你下一步要怎么做。现在要怎么做呢？如果我说我不想六道轮回了。那我该怎么办？那佛就告诉你说，你只能成佛嘛，对吧？那你就只能，你不是六道轮回，你两条路嘛，一条就是不是六道轮回，那你就要出六道轮回。可是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这个地方你要听清楚，一点都不难，但是你要把这几个前面不同的 option 你要分清楚。你出了六道轮回里面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你可以说，哎呀。大乘太难修了，救苦救难实在离我太远了。我修小乘吧， 我就把我自己搞定啊、哦！我只要断了这个，我只要证得五蕴皆空，哎呀，我就出六道轮回，我做阿罗汉好了。可是这佛啊，跟你讲说，哎，这有问题哦。这个阿罗汉啊，并不是一个圆满解决的问题。他出了六道轮回，他可能只是到了某一个佛的国土里面啊，就在那里再也不修行了。他就在那个空性的，他觉得那个他自己证得的那个偏空的空性里面，还不是真正的空性，他所证得的那个小涅槃里面，他就在里面很开心的在那里安住在里面。但是佛跟他讲说，阿罗汉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哦，经过两万大劫以后，你又完蛋了，你呀、啊、现在只是把那所有的烦恼把它扶住了。你并不是真正的把烦恼转成智慧，所以你又会在那里面，等到那烦恼最后这个止不住的时候，烦恼又会出来之后，你又得重新修行，要不然又跑去六道轮回，或者你还是得继续修行，但是你浪费了两万大劫的时间，还是四万大劫的时间，你这样是不对的。阿罗汉的战法是什么呢？他的策略是说，哎呀，有那个马，我们不是说要驯兽吗？驯那个野马，他把那马呀打昏了，把它绑起来。哎呀，那马不动了，好了，他觉得他涅槃了。但事实上马没死嘛，那马过了两万大劫、四万大劫又苏醒了，又开始乱跑了。那这个不是解决的问题吗？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你要驯这个野马，要让它变成一个良驹啊。要让它变成野马，变成千里马，你要把所有的这个烦恼把它转换成菩提智慧，能够有大用，能够有妙用，这样才行。所以佛说，你如果想脱离，第一个 option 是阿罗汉，阿罗汉其实不是一个好的 option， 你最后还是得回来六道轮回。那你再回来六道轮回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已经佛法末世，没有佛了，你搞不好就完蛋了。所以阿罗汉不是一条路啊，那不是阿罗汉，不修小乘是不是就得修大乘？好啦，那大乘不就又回到菩萨道吗？你说天哪，那这菩萨道不是要三大阿僧祇劫，要累世累劫不停的修，那我怎么可能修成正果？我这一世修不了的。哎，没错，我们现在在座所有的人这一世应该都没办法成佛，这是真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法师讲了一个很棒的话、哦、他说大家呀，不要小看自己，觉得大家就是觉得自己没办法成佛，其实都有办法成佛。但是大家也别大看自己，觉得自己这一世就能成佛，这一世还真成不了佛。那你说怎么办？小乘也不能修，说老实话，修小乘你这一世，你这一世也没办法出离了。我们这群人都五十几岁了，怎么开玩笑？哪有办法现在修到能够出离三界？做不到了。那修大乘，大乘不是更难吗？那怎么办呢？所以就来了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万一有些人那个美国的同学听着决定不要上这堂课，至少今天有提到一样事情。阿弥陀佛说啊，哎呀，我也知道你们这群人啊，这一世是成不了佛的，但是呢，又我也知道啊，你有心出离六道轮回，所以我就帮你开一个方便门。你只要啊考到这个60分好了，我就让你进来。本来要进我这个大学的门啊，本来想要出离六道轮回成佛，那要考100分。但是我先给你开个后门，你只要考到60分，我就让你进来。到我阿弥陀佛的净土里面啊继续修行。好、哦、你至少不用再回六道轮回了。因为你要靠你自己修小乘，第一个不是一个 option， 第二个你根本也修不到。你想要自己修大乘成佛，你这一世也修不到，但是我愿意度你，我愿意保你。但阿弥陀佛他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哦，他是有条件的。今天就要跟你讲他条件是什么。他条件是说，第一个你是要发菩提心的，你绝对不是一个小乘人，只想要自己离苦得乐，不对，就是说不管众生的有没有在吃苦，这种我不收哦，我只收你自己想要离苦得乐，而且你愿意行菩萨道，你愿意帮助众生跟你一起离苦得乐，你必须发这种心，你必须要发菩提心，我才收你。先不管你有没有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你不发菩提心，我不要你的。我这边已经很多很多人在抢着报名了，所以我是有 criteria。小乘的，你没有发菩提心，要救苦救难的人，我不收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一件事情。 当我们还有很多的私心，我们的执着很重，对于我们的仇人，或者是各种，我真的从这次的疫情看到了各个国家的斗争，各个政党的斗争，那是多么的可怕，抹黑污蔑，然后愚弄自己的那个人民，那是很吓人的。当我们不能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必须被阻止的时候，那你并没有发大悲心哦。你要去想一下这个大悲心啊，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宗教的。你不能说他是基督徒我不救哦，这是不行的。你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你该帮他的时候你就帮他，你要有这种大的心才行。佛跟我们讲，我们的心有多大，你的路就有多宽。你前面的路有多宽是决定于你的心量，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当你在救苦救难，当你在帮助众生，当你在为那个需要你帮助的那一个人的那你在帮助的时候，你心里面不能有分别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除了讲这个 theory， 还要讲我们在实行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否则你进不了净土啊。今天不能只告诉你这个理论啊，我要告诉你实际的。你不能对他说，哎呀，他曾经偷过都偷行叫偷拐抢骗过，他是坏人，我不帮他，不行的。佛在帮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身罪业，他不会说哇塞，这个人以前说过谎，那个人以前骗过钱，这些我都不帮。他通通不帮的时候，他也不用再帮任何人了，因为如果我们这些人没有罪的话，怎么会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你那个心是要放得大，你要把所有的分界、所有的 boundary condition 你要全部拿掉，你要这种无私的情况之下，你愿意去帮助众生，阿弥陀佛才要收你，这是第一点。但是这是第一个 criteria， 第二个 criteria 是什么？第二个 criteria 是说你的心要够清净。所以来了，什么叫做心够清净？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想。所以他告诉我们呢，要做三件事。我今天跟你讲，就是实战手册。就是如果你这堂课听完，你决定不再继续上下去，你今天至少知道你想要解脱。你剩下的那40年、50年，你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你要做第一个，刚刚发的那个大愿，大家都知道了。你是真的是有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政党、不分任何什么好坏的，你是无私的，没有条件的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你第一点。如果没有做到，后面的都没有用了，再做也进不去。他说你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啊。你根本上不去，他就不收你。那么你后面再做好人、做好事，你就还是回到六道轮回里面，可能以后变国王、变有钱人，但你没有办法上去。除了那无私的菩提心以外，接下来三件事是哪三件？第一，你必须要让你的心够清净。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五蕴，你去看啊，那个想、跟行还有事，这个 tricky 的地方在这里。这个第八世这个阿赖耶世啊，他有一个功能啊，他是不是一直吸收我们所有的种子？你做的所有你生命轨迹上面所做的，你起心动念或者做的每一件事情，讲的每一句话，基本上你的身口意，你所有的行为思想全部变成记录进入阿赖耶世。然后呢，他在里面会成熟啊，这个地方就是那个 trick， 他怎么成熟的？成熟才会被放出来嘛。你要知道业力啊，业力会去熏习种子，熏习这两个字你要去学会。什么叫熏习？我们人孟母三迁啊，为什么三迁？因为他小孩子住在那个杀猪屠夫旁边，就想孟子就想要杀猪啊，所以他才要三迁嘛，他不能被旁边的东西给熏习到啊。如果今天你不停的造业，不停的造业，这个造业各种造业啊。这个你造的业啊，那个业力恶业的种子、是不是就丢到阿拉耶识里面？你知道你的恶业的种子会熏习里面原来恶业的种子，让它醒过来。阿拉耶识里面的种子都是熟睡的，你今天的种子进去之后，它会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它就会释放很多恶的种子就出来了。哇，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它的恶的种子出来之后，你又面对了一些很可怕的境界，然后你那个贪嗔痴呢，就想方设法呢，要 去应付这些恶业，成熟的恶业，你就干更多的坏事，然后那个恶业又进到阿赖耶识，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很糟糕啊。他说你在死亡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可能会多讲十分钟，因为地方蛮重要的。今天啊，你在死亡的时候啊，他在告诉你啊，死亡的时候，我们平常修啊，就是要修这个正念，让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能够不恐惧，而且不会被累世的这个业力所障住。什么叫做障住？你要知道啊，阿赖耶识平常啊都是在有点，我们想说好像是在这个 back end system， 对不对？我们比如说你去买东西，你前面有售货员，但是其实它后面有一个 back end 的一个是你完全看不到的东西，其实正在运作。我们的第六意识啊，就是那售货员，你平常是有感觉的啊，那售货员跟你有在应对，但事实上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ack end system， 那个东西是你看不到的，那个售货员其实是被后面的 back end system 所影响的。这个第八世就是那 back end system。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死亡的时候啊，我们有讲过，我们死亡的时候啊，第六意识啊，就是我们这个新意识啊，这个想会逐渐的消逝。那么在这个 moment， 第八意识会出来做主。第八意识啊，叫做先来后去做主翁。我们投胎的时候啊，像今天啊，是讲不到十二因缘里面的一些概念。以前我们十二因缘全部讲过，只是我现在很重要，就是我要把五蕴啊，让你 exactly 知道它在十二因缘里面怎么 match 的。所以我们死的时候，你会清楚这东西怎么运作。我们的第六意识会越来越来越模糊，就要死亡了嘛。这个时候啊，第八意识这个阿赖耶识啊，他投胎的时候他是先来，死亡的时候他是最后走。这个第八意识就会进来 take over， 那就完蛋了。他一进来 take over 之后，我们就要 ready 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在第八世阿赖耶识没有 take over 之前，你要能够有办法直接脱离就上净土，这是你唯一的道路。那第八世阿赖耶识，你要让他，你要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出来，最后谢幕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出来，这是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能跟他正面对着干。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他对着干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小蚂蚁，阿赖耶识是一个大象，是一个大恐龙，小蚂蚁怎么跟大恐龙去斗？不可能。所以啊，他就告诉你第一个法门是什么呢？你要忏罪，你要让你的心清净，你必须忏罪。所谓忏罪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哎呀，你要去回想这一世啊，因为以前的事情记不得了，你要去回想这一世自己做人做事有哪些缺失，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不是在人生高峰的时候吃喝玩乐太过分了，是不是在自己 prime time 的时候对人太严厉太刻薄了，朋友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有没有尽力去帮他，让我不满意的人我是否有去打压他们，我是不是不该做这些事情。那么我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我有没有发作大头症，我是不是讲话很嚣张，我是不是做事很嚣张。你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你要能够变得谦卑，这就是忏罪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让你去回顾你这一世曾经做过的一些鲁莽的事情，鲁莽的言论，然后我在悲惨的时候我是不是心怀恨意仇恨那所有对我比我好的人，或者没有尽力帮我的人，我是不是恨他们，我是不是曾经诅咒过他们，我是不是曾经希望他们不得，不要讲不得好处，我是不是希望他们很惨得到报应。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这几十年都曾经有这样心情的起伏，我要去面对他，我要去对峙他，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所以我现在忏罪。其实这个就是忏业，忏业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我曾经教过来上海班嘛，都来我们家，所以我们都有教过，你可以磕大头。那35个佛就是在帮助你 cover 你所有的业。那你说那我干嘛要忏业？忏业有什么好处？我能够把我所有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都忏掉吗？当然没办法， 你这一辈子能磕几个头，你磕不了几个头，你就算磕一万个头，你也忏不了你累世累劫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罪。但是因为你的心很清净，所以你不会唤醒那些种子，你明白吗？你今天要做的不是把那些种子清干净，你清不干净的，你今天要做的是不要唤醒那些种子。忏罪能够让你谦卑，能够让你的心能够安定下来，你知道吗？这一次的疫情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业力的反扑，就是全世界。我今天还在跟我其他几个朋友在聊天呢。我说真的，你看啊，我们大家都在国内很熟嘛，大陆啊人疯狂了，那有钱到已经疯狂了，那买的东西，我相信这三个月大家不能买东西之后，大家可能会开始思考，真的以前买的很多的东西，原来根本都不需要，人的生活形态会开始改变。然后美国也一样啊，川普疯狂的炒股，炒到一个点上面，美国人也疯啦，每天的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全世界都疯了，台湾也一样啊，有多少的仇恨在里面，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人类的共业。到最后其实所有互相讨厌的国家跟人可能必须互相合作，才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共同生存下去的方法。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忏业，忏你心中，让你更加的谦卑，让你知道在病毒前面所有人一律平等，要能够有谦卑的心，反省的心，然后愿意去做改变的人，最后才有办法活下去。然后你要有福报，福报哪来的？是上苍给你的，因为他觉得你能够改过，他愿意帮助你，然后让你给你一个机会。这是我真的最深层的体会。这八个礼拜我在家闭关，这个礼拜还稍微有出去一两次，我每天在家磕头，我忏罪，因为我知道这是人类的共业，然后我也是那业的一部分，所以要能够去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跟佛讲说，这些事情我都放下了，没有事情不能放下，以前我都放不下呀。当这个生死又杀到前面来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我一下就放下了啊？我就说我这是贱骨头，以前都放不下哦，现在面临生死的时候都放下了，而且我跟他发誓说我永不再犯，然后我要更加尽心尽力的把这个善法传出去，我要把我的体悟告诉所有的人，那我希望所有的人能够有相同的体悟。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忏罪，就是我每天跟他忏罪说我要做得更好。忏罪不是说我磕了头，哎呀我就再做我就再磕头，不是，你要诚心的忏悔，然后你愿意不再犯，你愿意对于那些你的对头人，你看佛愿意原谅我们，那你是不是也要去愿意原谅你的对头人？你这就是一个镜子，你希望你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你就要想办法去对待对方，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第一个忏罪，忏罪的重点是让你能够心清净，不再把业力恶业的种子所唤醒，这是第一件事情哦。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一共有三件事情对吧，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你一定要行善，你要去做布施。本来他是讲说六度，我看六度大概大家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只要能够去布施就行了。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法布施。大家我感觉有些人多多少少都可以咯，把你学到的东西跟人分享。财布施是大家最能做的，但我跟你讲，就我对大家观察，对我自己的观察，我们这群人大概就是有100万捐个100块，这是不够的。你如果想改变你的命运，这个东西是不够的，100万不能只捐100块，要增加你的财布施。而且当你在做财布施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你的功德你的能量会最大吗？就是布施那些你讨厌的人，布施你的对头人，布施跟你意见不合的人，布施那些不是你这一国的人，不是跟你同一个 family 的人。这个东西是考验你的心量，那你厉害，你能够布施给你的仇人，能够布施给你的对家人，这是了不起，阿弥陀佛一定会收你。如果你只布施给你喜欢的人，哎呀，你同信仰的人，你同什么的人，那个心量不够大，你要布施跟你不同调的人，你有办法跟他们结下善缘，以后有办法度化他们，那才伟大，那了不起。 你要去思考我今天跟你讲的话，你的心会开，你的心开了之后，你的路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一直走老路，我的一直同样的概念，我就一直走老路，我的果报就是这样子而已。你今天要能够觉，你要能够想要闯出另外一片天，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你必须改变你的心念，你的心量要大，要宽，要广，你的路就会出来。佛菩萨就喜欢帮助这样子的人，并不是他有分别心，是因为他帮助你，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布施，布施同样又回到那个菩提心。你在忏悔跟布施的时候，要架在你要背上这个菩提心上面。布施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啊，它增加你的福德，让你的第六意识，就是我们这个想这个意识心，一直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一直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此外，它也会熏习到我们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啊，那之后所散出来成熟的种子是一些善的种子。你要知道你是要恶性循环还是善性循环，这全部在你一念之间。所以你必须做到忏悔、布施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已经可以做的。就算这堂课上完了，你不再上下去，绝对可以做。那可是我还要再讲多讲一件事情，是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难了。第三件事情啊，必须 base on 你第一件忏悔跟布施都做的情做好了，已经做得很不错的情况之下哦，你才有机会去做第三件事情。布施跟忏悔对峙的是你的第六意识，让你的第六意识还算清净。不要去骚扰你的第八意识那个阿赖耶识，然后呢让恶业不要出来，然后呢让之后你行善嘛，然后熏习那个善业能够出来。那第三件事是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能够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出离的那件事情，就是要修止观，就是我们讲的禅修。没有禅修到最后通通瓦塌，通通没有搞头。止观就是修你的心，要观空，让能够对治什么？对治那个行，就是对治这个行，没错，就是生成的那个我。我们所有的贪嗔痴，所有的一切，就是最生成的这个我所造就出来的。打止修止那个止禅或观禅止观，其实讲的就是他告诉你这个法门，就是要对治你的我执。空观，所以啊，当阿赖耶识最后 end of a day 他走出来那个谢幕的时候，人生结束他走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行啊已经能够清净到不要再跟他抱成一团，说哎呀阿赖耶识你就是我啊。你去想一想阿赖耶识走出来的时候，你去想这个逻辑，你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行跟他抱在一起的时候，它再多的种子都不是你的种子啊，你明白吗？当你这个行还在的时候，阿赖耶识走出来的时候，哎呀，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里面所有的种子都是我的，那你不完蛋了吗？里面当然是恶业超过善业嘛，你又抱着它好了，继续去轮回了。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观空，要修禅坐，要打止观？因为最后你这个行，当你清净到一个点的时候，阿赖耶识走出来，你不要跟他抱成一团。那阿赖耶识也不知道他的那个主人是谁，不就这样吗？这就是你对治他的方法。但是修止观没有这么容易。我们在上课，每次我们在这边上课完结束时候，那个东西只叫静坐。静坐我们都还没做好呢，对吧？静坐记不记得大部分同学，要不然就是睡着了，要不然就是不知道到哪去了，那个叫静坐，还不叫修止观。这个比如说一直念1000遍佛号，让自己的心先静下来，这是第一步。然后呢，你才开始静坐。静坐到一个点上面，你才有能力去修止修观。先修止，再修观。止是定，观是慧。这个东西我们都还没有真的教过。那这个东西是以后下一步啦，这不是每个同学都有办法学的，这是以后真的有机缘。那个的同学，我们在一起研究这个止观啊，修止观。但是我就让你知道说， 真正你要做到的就是把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要能够亲近到最亲近的点。第七意识我们没办法着手，所以我们修行要从第六意识去着手，从第六意识去着手，然后呢进而影响到你的第七意识。所以比如说我们啊，这个止观也是从第六意识去做啊，对吧？可是它能够深层的影响到你的第七意识。那第六意识你就是去忏悔，你要能够行善啊，去布施。之后呢我们开始做止观，到最后，最后的时候，等到我们老了，或者说你机缘不用，最好不要等到老，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等到机缘成熟的时候，一切就绪，你就有办法开始一心不断念阿弥陀佛。到最后的时候，大概时之将至，你会知道，哎，我时间差不多了，哎，我可以走了。而且上等的，上等，你修到上面的时候，你是非常健康的走的，那个不叫死亡嘛。通常我们希望啊，通常我们希望说，第六意识是不要模糊的情况之下，往生的机会比较大。所以那个他们那个厉害的法师都说，其实老人痴呆啊，就是比较难。如果比如有人老人痴呆，或者是那种比较是大的这种冲击意外的，就比较难。那这个东西也跟我们的福报有关啊。所以为什么要修布施？你要让你自己的福报够啊，你要避免一切的横死或其他这些东西，让我们是自然的，然后是意识清醒的，最好是能够健康的走，哇，就上阿弥陀佛净土，这是很棒的。所以今天就讲的是实战手册，让你先知道原来经文里面所讲的第六意识那个攀缘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去修啊，就是在这边讲，然后我一步一步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到位。而且最重要，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叫做菩提心，是一个没有国界，无国界医生，明白吗？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一个善心，是没有 condition 的。因为唯有你发心在没有 condition 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你才有可能，佛才有可能在没有 condition 的情况帮助你，并不是那个 condition 不是佛所设的，是我们自己所设定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最后花五分钟啊，把这个经文就是那一小段我们念一次，然后未必我们今天不见得有时间讲，其实这一段上次以前啊，很久以前都讲过了。我们看看他说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是什么？无始生死根本，刚刚讲过啦，对不对？则汝今者与诸众生呀，跟所有的众生啊，都是用什么攀缘心为自信，以为我们这个攀缘心或者我们说这个妄心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刚刚讲了半天的那个想，第六意识就是这边所讲的攀缘心，我们都靠攀缘心。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因为没有修行啊，那攀缘心都是贪嗔痴，永远都是在想说怎么帮自己弄点好处，怎么帮我爱的人弄点好处，情执啊。你知道情执很多时候啊，没有爱恨不生娑婆。你知道这个情执啊，很多时候比贪钱贪财贪什么还可怕。情执放不下，有的时候是爱放不下，有的时候是恨放不下。这个攀缘心第六意识我们慢慢都要讲怎么样呢，再去再做这个，你在忏罪的时候第一步已经可以将你这个情执慢慢慢慢让它稍微清净一点，然后你行善啊，是让你这个福报够多啊，让你在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之下去做什么事情，能够去做这个止观。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啊，都还不够清净，他福报也不够大，没办法修止观，进不去，都还我们的心还在那个像野马一样在外面奔腾，这个要慢慢来。如果修到现在，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啊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需要或这么喜欢出去玩耍。如果你的心有办法比较近一点，或者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或那么需要出去狂买跟狂玩，诶，那你可能有点点进步了。因为你要知道出去吃喝玩乐疯啊，这跟修止观根本是两条路，所以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 并行的，很难说你早上出去吃喝玩乐疯狂啊，那个玩完了之后回来晚上忽然进入止观的状态，那个不太可能啦。所以你的人应该是会有一个锐变，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行为跟习惯会开始发生一点转变，心态会发生一点转变，这跟有没有老了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好，那第二个呢，他说无始菩提涅槃，第一个是不是轮回，那第二个路呢是无始菩提涅槃，是让你能够证得菩提，让你能够觉悟大觉的。哎，圆清净体就是我们这个所讲的真如心，圆啊是原本，圆亨利贞，易经里面的圆亨利贞，清净非常干净，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真如心。这个地方我们也不用多讲，因为以后会慢慢去说这件事情啊。他说今天呢、啊，下面这一句大家应该都听不懂啊，尤其是美国同学没看过应该听不懂，上次上海班的有讲过一点点。是经圆明能生诸缘，缘所依者是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枉入诸趣。他讲的意思啊，这段细讲我们下个礼拜下次上课才讲，但是就告诉你真如本性啊被遗忘了，真如本性啊，这个原来的这个清净体啊，被因为一念无明啊，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那个染的清净体，染了以后变成阿赖耶识。无明啊，清净以后就回到了那个如来藏。完全清净的是如来藏，被染污了就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我们这边要修行的，阿赖耶识有第七识、第六识、第五识，就叭叭叭叭叭往外圆，全部展出来。他说就要做能生诸缘，这我们下次都会细讲。那么缘所依者，他能够往外转生诸缘，但是他没有办法被外面的诸缘所攀呐、啊。如果我们能够反闻闻自性，能够攀回我们的如来藏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修行了，就是攀不回去了。只能往外走，就好像一个阀门，它的门一往外推它就锁住了，进不来了，你就只能不停的往外走，离真心本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啊，因为遗失了这个原来的清净的真心本性，所以在外面天天走啊就回不来，枉入诸趣。枉是很冤枉的意思啊，明明家里有个大宝藏被遮住了，然后呢到外面去当乞丐，是不是很冤枉？非常冤枉啊，冤枉的进入了六道轮回。我们今天讲课先讲到这里，多讲了10分钟了。